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梦溪的散文《在山中建书院的病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继续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在山中建书院的病人》的上半部分。2008年，著名先锋派作家马原被怀疑得了肺癌，他没有等到确诊就离开常年生活的上海，在全国各地踏访，寻找山清水秀的所在，希望用自然疗法治愈疾病。后来他在西双版纳山间的一处泉水旁买了块地，过上了半乡村化的生活，还建立了一座书院。今天我们继续通过陈梦溪的散文《在山中建书院的病人》了解他的故事，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图书馆的书虽然目前数量还不算多，但都是马原一车车拉上山，再一摞摞手动抱上楼的。如果你见过通往马原三楼图书馆的楼梯，就知道这绝非易事。说是楼梯，不如说是一块块形状不一的长条木板，顺着楼梯的位置插上去，中间还是镂空的。虽然我是头一回，走一步一挪，战战兢兢，但马原早已如履平地，上上下下健步如飞。书院最重要的部分图书馆目前坐落在马原的私人宅邸一侧，说目前是因为马原即将开始一项大工程，将这些书从私人宅邸搬出到其中一幢城堡的开放式的空间，使其成为人人都能来阅读的开放阅读空间。当然目前的书还远远不够，马原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和机构可以捐书过来。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原的私藏，不少已经有些年头了，有不少是繁体字竖排本的小说和一些早已经绝版的译本小说。马原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美术艺术画册、社科等放在不同的书架上。目前的图书馆除了书架，还有一个一米长一米五高的画架。马原闲暇时也会画些油画，书架间就摆着两幅他已经画好的油画，其中一幅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很引人注意，一个人的额头正中有个红点，近看红点竟是一只七星瓢虫，这个人的脸越看越像马原本人。马原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不睡午觉，晚上要在客厅看电影到午夜过后。马原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同龄人的要好，他自己说，得病是个好事，逼着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一个阴天的下午，山上起了细密的雾气，马原在客厅电视用网络看电视剧《军师联盟之虎啸龙吟》，卫视播的《美好生活》《琅琊榜》《欢乐颂》都看，甚至还看最近大火的韩剧《迷雾》，唯一想看但还没有刷到的剧是他最爱的侦探推理题材《白夜追凶》。前年好友李静泽问了他一句话，老马，说心里话，别说虚的，寂寞不？无聊不？马原答，一点儿也不。相比山野间，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马原倒觉得是另一种自在。一在北京就老有人找我，每天都有传事儿的，朋友们也知道 我是那种鬼点子多、人脉比较宽泛的人，就找我一起做事儿。马原在去同济大学当老师之前，当专职作家在北京住过一年多，但在北京他不停地被打扰，很受不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动的人，但用了一辈子我才发现自己是个挺宅的人。我要不宅，怎么会在这个这么偏僻的地方落下脚就不走了呢？马原觉得顺风顺水的人生其实挺没劲的，愿望都能达到也不是什么好事。在马原心里，最好的人生应该是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没能达到你。马原打了个比方，如果人生是一个坐标，人的生命曲线如果是大起大落，波峰浪谷，把曲线拉直了，你的人生长度就会比波动小的曲线更长。话虽这么说，但一讲到两个儿子，马原却变了说法。究竟是读大学好，还是从小去社会历练好？我就希望我的两个儿子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至于他们怎么过，就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了。其实一个父亲的心态，马原希望儿子们也不必如自己这样大起大落，平安健康地过自己的人生就好。 眼前的马原和花姐很恩爱，也不介意在人前秀恩爱，时常饭后手拉手散步。花姐本是个内向的人，面对生人话不多。和花姐的婚姻开始后，马原也开始了创作的第二春。结婚前，马原追求花姐时曾把自己的小说给对方，但花姐根本没看，只看了看内页的照片。此后花姐也看马原的书，但看不太懂，不过她很支持马原写作。马原在小说《酒鬼蛇神》里把陪伴他生活的两个最亲近的人写进去了，李小花和姚吴。姚吴是马原多年的徒弟吴瑶，马原在小说里把他的名字倒过来了。现在吴瑶是位编剧，有时也会来书院住一段时间，马原口述，他打字，所以说马原近些年的创作都是他敲出来的。花姐应该是在书中出现的唯一一个真名真姓的人物了。马原在新书《黄唐一家》里就写了一位叫静琪的售楼小姐，楼盘销售顾问，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个售楼小姐。马原写这么个职业的，那么一点底薪连买化妆品也不够，要让买房的人在他们身上做更大的投入。到高档楼盘看房的无一例外都是有钱人，对看房的人而言是泡妞，对买房的人而言则是消费或者赚钱或者碰机会。山居生活的夫妇也不是没有矛盾，虽然马原反复说自己和花姐11年没吵过架，但这两天我就目睹了一次吵架。花姐养了几十只鸡，但鸡总是往外跑，狗看到鸡乱跑就狂吠不停。他们从不杀鸡吃肉，只是为了鸡蛋，而马原偏偏不爱吃鸡蛋。他认为家里每天吃两三个鸡蛋完全可以在山下超市买到，没必要养鸡。而花姐却认为养鸡是种乐趣。马原花了2000元做了特制的鸡笼子，但仍然圈不住鸡，他很是烦恼，想把鸡解决了，花姐坚决不肯。马原看上去态度更强硬，但最终妥协的也是他。不过马原和我聊起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却显示了他大男子主义的一面。因为花姐没有工作，看到马原作家好友洪峰的妻子在淘宝开网店，也跃跃欲试，但马原却不同意，理由是一旦生意做起来，家庭的宁静会被打破。花姐退让了，她只觉得遗憾，然后继续沉浸在繁忙的家务琐事中去了。马原还是个新媒体工作者，他和花姐开了一个公众号，其中有个固定栏目叫九叔训老婆，每期拍一个视频，名字叫训，实际上是夫妻俩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辩论，看病、儿童节、网购、养鸡、做饭，这些争执发生在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夫妻生活中。而在九叔和花姐的家庭里，有些事又没那么简单。都知道视频节目录制一期可比写篇文章麻烦多了，马原录个节目选题找半天，最近的一期叫就不当官，讨论他们的儿子马革该不该当班长。马原书院里私人宅子的墙上挂满了马革3好学生第1名的奖状， 但马云坚持反对儿子当班长，理由是怕他产生虚荣等心气。这期节目下面的评论里，马云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多数人都认为马云多虑了。正如马云自己所说，性格决定命运，他是个任性的人，做了别人不敢也不会做的决定。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哪怕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也不会客套，甚至时常直言批评，而面对针对他的批评却绝不松口。他虽然极其热爱思考，却也总对自己的观点抱有执拗的坚持。他说自己一辈子没得奖没做官，却做了个从医院逃出来的书院主人，倒十分合适。 好了，陈梦溪的散文《在山中见书院的病人》我们欣赏完了。熟悉文学史的朋友都不会忘记马原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 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派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马原把传统小说看重的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引领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在这一潮流中，马原的滞后是冷静的。马原的小说创作自《零公里处》发表之后，经历了20年的隐退，直到2012年，他带着长篇小说《酒鬼蛇神》回归人们的视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部带着马原20年思考的作品中，先锋的痕迹已经变淡，马原开始以古典主义的方式直面历史与现实。在大饼之后，马原最新的长篇小说《黄唐一家》直面当代中国的生活，以新贵家庭黄唐一家为基点，表达对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注。 好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戏剧故事。潮州儒生张宇旅居石佛寺，青叶抚琴招来东海龙王三女儿琼莲，两人相互爱慕，约定中秋之夜相会。至期，龙王阻挠，琼莲无法赴约，张生却有对付龙王的法宝。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张宇越听越惊奇，越听越伤心。啊，琼莲呀琼莲，早知如此，你何苦听琴来呢？你何必送我定情的手帕呢？你又何必让我8月15找你来呢？琼莲呐，你可把我害苦了。 道姑被张宇的诚心感动了。唉，看来龙王尽管厉害，他那女儿对你倒是蛮有情意的。这么着吧，老身来成全你。 龙王神通广大，道姑怎么能帮得了我的忙呢？ 啊，老身也不是凡人，我本是秦朝皇宫的一名宫女，后来离开宫廷采药入山，因为长久不食烟火，渐渐身轻如燕。我得道成仙以后，人家叫我毛女。今天我有幸到这里来走走，叫你碰上了。毛女从身边掏出一只银锅、一文金钱、一把铁勺，交给张宇。孩子，我送你三件法宝，你要是见不到琼莲，就到海边用铁勺子